1500万。先不提求购的目标是谁，单就这个数额就已经足够掀起惊涛骇浪。爆出的消息中写得很清楚，这只是针对选手，不包括角色的报价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如果这笔交易成型，荣耀职业选手的身价将再创新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的选手转会身价记录就已经是呼啸战队创造的了。唐昊在第八到第九赛季的夏天转会呼啸，1000万的转会费是目前的第一身价。冬季转会窗向来多是一些小修小补，或因为伤病之类的特殊原因进行的被迫增补。第八赛季加士收购了孙翔，是极为少见的发生在核心选手身上的转会，不过也依然是算在叶修赛季中退役后加士进行的被迫增补。而现在呼啸却直接向霸图战队的张新杰吼出了史上第一的转会价，可见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战队所存在的问题，并迫切希望可以解决。张新杰是解决呼啸问题的法宝吗？大家这么一看，发现呼啸这个选人还真是很对路的。抛弃了猥琐流的呼啸战队，无法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战术体系，来一个战术大师，对于这方面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呼啸战队所希望构建的新战术风格是强攻型打法，而张新杰出身霸图战队，完全可以适应这种风格。不过说到底，依靠收购新的队员来解决问题，这已经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张新杰这一人选看起来是对路的，但问题的关键是，这转会不是你想买就买，尤其针对的还是对方队中的核心选手。所以呼啸一上来干脆就不试探了，直接就是1500万的创纪录报价。显然他们完全没有一个可以双赢的转会方案，只能用金钱开路，希望砸出一个霸图战队无法拒绝的价格。所有目光瞬间聚焦了，各种媒体率先打探，很快先确认了这一消息属实，呼啸战队确实已经直接向霸图战队提交了正式的转会申请。但是没等人们聊出什么内容来呢，霸图战队这边就已经闪电般的给予了回复，直接就是通过媒体对所有人发布的回复，拒绝。连多的官方言论都没有，就是简简单单的拒绝。霸图战队的粉丝这都来不及担心呢，就已经被俱乐部飞快的应对给弄踏实了。霸图的态度看起来很坚决，不过熟悉这转会运作的人却清楚，态度有时也只是一种要价的筹码。霸图的态度表明了1500万这个价格他们不稀罕，那么更多呢？期待热闹些的人们没有失望。就在霸图战队公开拒绝呼啸报价不到一个小时，呼啸方面再次跟进，2000万。单一选手转会，唐昊转会创下的记录直接被翻了一倍。人们算是彻底见识到了呼啸现在的疯狂，这支老牌战队这么多年来可都没有给过人财大气粗的感觉，谁想人是不动则已，一动就是雷霆万钧。战队求购大牌选手，这对任何战队的粉丝来说都是喜闻乐见的。呼啸战队的粉丝们本还在因为战队被星星横扫而郁闷呢，结果被呼啸这连番强势的手笔给带动起来了。再加上对张新杰的收购也确实有些对路，一时间呼啸粉纷纷活跃起来，一边期待着，一边也行动着，用粉丝的热情对张新杰开始了讨好和欢迎。谁都知道，在这转会中，选手的意向会占相当大的比重，尤其是张新杰这种大牌选手。结果这一次，霸图战队还没有做出官方回复呢，张新杰却已经做出了个人宣言，表达了自己完全没有离开霸图战队的意愿。呼啸粉丝的热情这才刚刚被点燃呢，一盆凉水就这样兜头泼下来了。一时间他们都有些手足无措， 呆呆地期待着战队的进一步举措。呼啸战队已经两次报价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但事实上转会哪有经过隔空对话就直接敲定的，私下里呼啸方面也进行着接触。2000万，这甚至并不是他们的最终底线，他只是放出来给战队提升士气，给粉丝们提升期待的。然后私底下的接触，呼啸却也是踢到了铁板一块。无论霸图战队方面还是张新杰选手个人方面，都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。私底下的报价，呼啸已经提到了2500万，而给张新杰更是许以了极高的待遇。拒绝，他们得到的依然只是拒绝，那种口风纹丝不动，让人丝毫看不到谈判空间的拒绝。呼啸无奈了，在外界还在期待着呼啸再次出手时，哪知道他们私下里已经撞得头破血流，对张新杰的求购顿时就成了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。到第19轮比赛开打时，有两支小队完成了两笔并不如何引人关注的转会交易，而呼啸呢，在那天嚷嚷了两嗓子后，一下子就没了动静。张新杰收购不成，可是他们嚷出的动静却又太大，粉丝的期待被吊起来了，结果最后事儿却没办成。不得不说，呼啸在这事儿上好像有些自信过头了，有些过分相信金钱开路的作用了。他们似乎都没想到，在这样的价码和条件下，霸图的张新杰依然会对他们说不。呼啸这时需要找个备选来填补粉丝被吊起的期待，可是单就治疗职业，目前荣耀当中哪还有可比张新杰的？更何况呼啸还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队伍目前的问题，简单的换一个治疗选手，这无济于事。呼啸目前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治疗阮永斌保有的猥琐风格，这一点呼啸自己还是清楚的，他们的关键是抛弃了猥琐流后，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来运作团队。没有得到张新杰的呼啸战队接下来像是无头苍蝇一般，随后而来的第19轮联赛，呼啸战队再遇强队微草。微草战队本赛季擂台强势，但在团队赛的表现却也让人有些担忧。然而比赛结束后，大家清晰地看到，微草的团队即便表现不佳，但是收拾呼啸却还是绰绰有余。至少他们可没想呼啸这么不成体系，全凭选手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去打比赛。9-1，微草客场对呼啸最终是拿下了一场大胜。呼啸战队比起上轮算是捞了一分，可这一分实在没法让任何人感到高兴。同轮比赛中，受到呼啸求购张新杰的霸图战队显露出了他们的坚定，在客场对虚空的比赛中8-2胜出。不过在第19轮里最让人意外的是轮回战队的连胜金身告破。对轮回完成狙击的是百花战队，主场作战，百花最终7-3打破了轮回不败的团队。轮回在这轮比赛中的团队表现确实不佳，赛后有分析家指出，上轮和雷霆那场细致漫长的团队对决让轮回战队固有的节奏被撕碎，本场比赛他们的节奏明显还没有调整过来。但是无论何种原因，胜利总是属于百花战队的。19轮战罢，正好是所有战队轮番上阵了一遍，最终能击败轮回的只有百花，这一点可算是让百花战队的粉丝们好一通骄傲。这么多年了，百花这队受到的嘲笑远比赞誉要多，这样只属于他们的扬眉吐气实在不多。轮回金身告破自然是头条新闻，但是星星战队现在也不是会被随便忽略的小透明了。本轮比赛，星星战队也遭遇了自第9轮以来的首次败绩，也引发了不少关注。星星本轮客场对301队，最终是4-6输掉了比赛。 在单人赛里拿到四分的时候，星星的支持者们满以为这将是又一场大比分胜利，还在为没有再添一场10-0感到遗憾呢。谁想这一次的团队赛，星星却败下阵来。从第九轮开始，星星别说败了，他们的获胜比分甚至就没有低过9-1，这是比轮回还要可怕的抢分节奏。结果联赛只是9到18轮的话，那冠军已经是星星的了。这番疯狂的连胜中，星星没遇到顶尖豪门倒也是真的，但是像烟雨、虚空、雷霆、呼啸也绝不是能被随意拿捏的对手。彪悍的是，星星对这四位强敌打出的战绩反倒更加出色，这四场中他们收获了3场10-0。拥有比轮回更加疯狂的10轮战绩，人们认同星星的实力，但是真没有人把他们当作是什么无敌战舰。因为星星队中一直有短板，他们的治疗选手从开始就被发现水准有些不够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，这是连报纸上都报道过的事儿。如此透明的弱点，各队当然都会针对，但是随后他们发现星星对他们弱点的掩护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对百花、对烟雨，再到对虚空，这几次战力中表现得尤为清晰。而后雷霆战队针对这一点做出了清晰的战术布置，结果因为萧时钦被逼无法做出详细指挥，战术结构被破。如果允许语音指挥的话，这一阵或许星星就会败在牧师跟不上战斗节奏上。星星的弱点如此明显，但是这么多队伍就是捕捉不到。然而在第19轮面对301的比赛中，星星弱点被破，破法简单粗暴。301队长荣耀第一刺客洋葱舍身一击，直接自爆带走了安文义的小手冰凉。